邓小宁。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波先，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其实。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的，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们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哭波桑下半场嚟过咯，话上半场讲啲转会，话讲得都比我想象中激烈啊嘛。 系， 咁一讲到伊巴谦莫域嗰啲咧，即系大家都 讲埋啲情史、啊， 咬牙切齿、切齿啊！唉，咁啊，即系最大单啦，即系讲转会都，即系 有 又要讲啊，又系讲奥斯尔啦，即系头先阿仙奴球迷 J 晒啦，系嘛？即系 我发觉咧，即系呢个礼拜咧，即系睇啲外国嘅网站咧，即系啲好中意讲改图嗰啲足球网站咧、简直好似系打咗一支强心针一样， 啲题材翻晒嚟， 好多题材啊！即系包括以前不断攞嚟。改图攞嚟玩啊笑嘅云家咧、就简直变咗系英雄一样 啊！即系话 即系平时嘅新人落街 啊，打烂个玻璃窗掟咗个人落街嘅时候，变咗就突然之间，咦，真系有个人喺度咯！ 啊，即系话佢睇通全局啊，见到有一张 啊，即系包括系嗰、那个好劲嘅连锁反应， 系啊，话一个连锁反应， 卖谢云路去呢个罗马，罗马就卖 林美拉就去热刺， 热刺卖呢个巴尔 去皇马， 皇马卖奥斯尔 就去阿仙奴，哇！真系运筹帷幄啊，真系犀利啊，真系劲过李嘉诚， 系皇马买巴尔触发咗呢啲连锁反应， 系根本上其实佢嗰个 reaction， 个 chain of reaction 咧系中间出现嘅， 就唔系借运路出现嘅， 咁啱咧嗰条线头线尾可以配合到个药引，就结果烧得开咁啊，即系咁啊， 喂，咁但系而家你问我嘅系保阿斯， 我觉得似食物链咯， 唔系保阿斯有最头痕咯，即系。文心讲嘅系你保阿斯牵涉呢个连锁， 佢唔好头晕，佢觉得好幸福噶，佢而家觉得而家 佢救人咯，佢救人咯， 佢头痕嘅地方系佢未夹得到咯，对。 同埋第二样嘢嘅系，我自己睇法啦。如果调翻转，你用翻旧年个 Scott 嘅阵容去打热刺 ，OK， 或者。以 舊年都唔係好啊，早一兩年打到第四、啊， 佢唔喐巴爾嘅話咧，其實都大家都幾覺得嘅就係奧斯應該喐唔到嗰條線，係過唔到、過唔到亞記嗰條線。 咁梗係啦， 即係因為我哋頭先我哋咪後都數過啦，即係你皇馬今年嘅係你埋單計，你淨係簽人你係簽咗成一億五億六嘅嘢噶嘛，咁你未放 O C 嘅時候，皇馬計落去，其實放得三千到啫嘛，係嘛？咁你係邊個喺成隊波？你皇馬你係可以賣到貴價，咁你會賣C 七噶嘛？ 係啊，冇錯啊， 係啊，即係 想死咩？ 即係曼聯未有水放咗落嚟，係會賣到 C 七噶嘛？同埋喺皇馬唔會放 C 七噶嘛？咁你唯一嘅係揀 O C 五千咁樣跟住過咗阿仙奴咯，係啊。咁當然啦，即係頭先。 先 Chip 都有問啦，大家點睇啦，即係奧斯爾咁絕對幫到阿仙奴手啦。 哦，呢、這個唔使問啦。 即係我諗上個禮拜兩禮拜都有講， 兩集節目都有講 嘅，都講過啦。咁我自己睇法係。杯即係可能聯賽杯又好，足總杯又好，絕對有能力衝擊到啦。第二樣嘢，本身一路都講嘅係，如果未有奧斯爾之前，我哋喺度即係一路都講笑嘅係，今屆阿仙奴放人就放好多啦。嗰陣時係 OK， 咁有冇能力可以守到英超前四呢？嗰陣時大家都一定有懷疑喺度啦。而家 即係唔懷疑啦， 會懷疑啦， 即刻唔懷疑啊！ 預咗第三個位有阿仙奴粉嘅，基本上已經係、 一個球員就變咗咁， 即係你見到 真係犀利。 我都覺得唔好咁頂。 係你唔係，但你比較翻熱刺嗰隊波，成個 score 咁新咁成，仲要係邊個教咧？你唔係一個好老年嘅教練㗎。你保亞斯教嘅時候，大家都心裏頭有個疑問嘅就係、是：喂，保亞斯究竟搞唔搞掂呢隊波㗎？但你放眼翻落去比較翻熱，即係比較翻亞基嘅，咁你套落去奧斯爾，喂，成隊波搞掂曬啦，齊曬腳散曬嘅時候，咁好大程度上係預佢犯。 同埋，因為奧斯爾嚟到就都合乎雲加經濟原則嘅，因為呢個球員可以睇到好多位，即係左中場、中間、右邊都其實都得嘅，佢進攻位置都即係冇問題嘅，即係好合乎雲加嗰個用人嘅，即係咁慳水慳力嘅嗰個原則嘅。 啊，再加上保道斯基一傷啊，即刻可以揾到個同胞代替啦。 係啊， 我諗唔會再擁佢打邊啩，唔會打右邊啩，大佬 咩啊？ 左邊 奧斯爾就 自由 啦， 其實就應 自由啦， 其實就應該就拍住卡蘇拿啊，拍住啊，或者而家魯斯基啊，咁啊一齊可能打一啲組織性嘅波咯。 佢最好咧，其實咧你結即係數落去有亞記有四個做到波啦，奧斯爾、阿迪達、卡蘇拿、魯斯基、 藍斯咯。 藍斯仲係 藍斯就好坦白講，真係兩體嘅， 有待磨練、 有待進步嘅階段。但你呢四個見到係嗰兩個老人家一樣咯，一個阿迪達，一個魯即係一個魯 斯基，係啊，可以踢少啲， 可以踢少啲啊。咁放翻出嚟嘅時候，你見到喂，其實佢中間係夠曬人輪換去派。 我諗而家阿仙奴最緊要除咗即係奧斯爾之外啦，其實基奧特個角色係好緊要， 係 因為就即係始終前面基奧特作為一個最後嘅終結者啊，即係射手嚟講咧。如果冇咗佢咧，咁啊，普杜斯基喺呢方面好坦白讲，真系争啲嘅。 我谂阿仙奴球迷入边好多都系预期，有咗奥斯尔系会令到基奥特嘅战力系可能真系升一倍咁。 吓、啊，即系佢，因为佢好多供应，就是、要睇下基奥特生唔生性啦。 但问翻 Chip 咧，Podolski 都應該可以頂到下前面嗰位㗎，即 係 最箭頭嗰位， 但係就一直效果都唔好㗎嘛。佢打正中間嘅效果唔好，佢打左邊咧佢又冇出波呢種波咯。但係佢就相對有一啲入球保證咯。佢亦都比即係可能即係張伯倫啊，即係沃格特嗰啲入球嘅把握好一啲咯。 大家 其實係魚與熊掌嚟嘅，你擺佢去側邊咧。又唔係 又唔係好落底線， 而家有奧斯爾咧，又即係相對解決咗個問題。 其實咧，即係阿仙奴有爺爺沙朗高嘅，咁啊，但係呢個球員究竟係咩料子咧？即係要問阿 Steven 啦，即係如果有機會係嘛？ 要聽下呢個點子冰冰啦。 咁樣咧，有一樣嘢我想講嘅。 哦，係啊。 其實咧，我唔知道皇馬諗乜嘢啦，係咪黐 Q 咗線啦？係咪啊？將呢個奧斯爾賣咗俾呢個咁樣阿仙奴啦。咁當然阿仙奴簽咧4000万咧係抵嘅。 哦，係啊。 咁樣咧，咁你要調翻轉頭睇下皇馬，你真係靠曬伊斯高咯。如果 係伊斯高好緊要啊。 瞓一瞓，唞一唞嘅話，可能你真係成季嘅話，唔係頭一二㗎啦，可能係變咗三四㗎啦。 咁下跌， 我答你個問題先啦。 好難㗎喎，三四。 唔係我講啊，大佬。 下跌。 嗰個叫巴爾同斯朗，係咪一定夾到先？冇人知嘅，未踢過，點知真係雙翼齊飛啊？ 佢唔係用一個好差嘅，嗰個叫安察洛提。安察洛提其實不嬲都頭幾位係有保證嘅，你放心。 唔係咁， 同埋安察洛提就 佢唔係揾咗嗰啲咩嘛？ 佢咪揾咗啲基羅斯嗰啲啊？ 我答你，我答你啦。 悲觀啲啦，好唔好啊？ 即係你咁貴去買巴爾翻嚟，咁OK。你都知道西班牙唔同過去早嗰十幾年啦，即係你真係連個政府同埋你連個地區政府都冇錢嘅時候嘅話，某程度上你真係要去填少啲嚿數嘅。咁即係頭先 Off Man 都講過。O.K. 當然啦，迪馬利亞，但迪馬利亞，你係咪真係買到4000呢個價錢咧？我諗大家都 唔得， 3000零2000， 唔會 2000零3000啦， 係啦， 你頂我一樣嘢， 買到嘅。 但喺皇馬裏頭就要抄一個 at least 買到出嚟4000噶嘛， 因為巴爾要成隻幾乎成億，咁啊真係要真係爭好遠啫。 你數落去，你數落去冇乜邊個係真係可以買到成三四，即係4000以上嘅嘢。你賓斯馬都未必得，問到盡頂窿都 係。同埋奧斯爾一走咧，一個連鎖反應就係好多即係球員都對於皇馬呢個決定咧就好費解嘅，即係譬如 C7第一個啦。 係啊，因為佢係最大嘅受益者嚟噶嘛，佢有好多嘅供應。即係佢有好多嘅入球嘅供應都係嚟自奧斯爾。 喂，我諗真係錢作怪啊！即係你始終簽得嗰嚿錢係太緊要，你成億啊諗出嚟，即係你要填翻條數。 但係我諗啲球員即係心裏面諗，無端賣走我最佳拍檔，咁啊喺短期內啦，就爭啲嘅。 同埋呢樣嘢，我覺得仲要計埋皇馬後邊個 marketing 去點樣計嘅？即係嗱，呢個可能問翻夏薩特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喺純粹賣波衫嘅事情上，你睇到係卡卡當年。签过嚟嘅时候卖都卖到好多下，斯朗迪都系啦 ，OK， 希古恩长期都系啦。反而奥斯尔过咗嚟之后咧，其实俾佢哋几个唔系咁多嘅，即系喺个商品上，我谂佢哋真系好睇重 and 希望好塑造巴尔嗰个即系成个背后揾到嗰个钱嘅。 首先一样嘢啊，巴尔唔系好似其他你所头先所讲嗰啲咁有声味， 系 呢一样嘢系其中之一。第二样嘢嘅就系话。而家先至啱啱開始頭嗰兩個禮拜啫，買波衫啊！我身邊嘅皇馬迷呢已經有一兩個買咗燙咗阿巴爾噶啦，即係我未燙，我都諗， 你都諗住燙， 諗住燙噶啦，但係係主場啊定作客啫， 咁簡單，所以錢就怪啦。 我建議你燙咧，你唔好著上一格先。你再上一格先咧，就好危险，唔好俾阿边个见到。我惊佢会戒烂啊，戒烂件衫。 唔会嘅。 喂，介绍你试下一样嘢，你托你着皇马件衫， 系 烫下机机个名上去啊，咁都好玩好多。 咁咪有。 你赞助我啊？你赞助我烫， 你成日都嚟呢样。 再着系咪先？你赞助我就得噶啦，主场作客任你拣。O K。哇，呢啲咁危险嘅嘢， 有乜所谓啫？人哋好豁達噶嘛， 啊係喎，佢嗰個嘅，好， 只會係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咁啊 講，我知先講另外一個 topic 啦， 係啊，因為係上個禮拜始終有啲世界盃外圍賽，咁點都要講下嘅， 但我又要講多樣嘢，係好悶嘅，好悶嘅原因係咩？即係頭先嗰個每隔兩年就成個歐洲區又要打個環啦，咁你去到每一次嘅無論係歐洲國家杯又好嘅外圍賽，或者世界盃歐洲區嘅外圍賽到尾聲嘅階段又好，即係你。次次都系个重点咧，系摆喺两三队波度。 唔系次次嘅重点都系睇边队强队折堕啦，同埋其实都系揾翻啲赛为主出嚟。 即系近呢八年嚟，两届嘅世界杯加两届，即系两届嘅世界杯外围赛啦，加两届欧洲国家杯啦，有两队波咧系真系冇，系次次都要去到尾咧要讲嘅。一队就系英格兰 啦， 一队就系葡萄牙， 葡萄牙啦， 冇得 葡萄牙加队法国啦， 加法国啦， 仲法国呢两一两届都系 冇乜。 都系爭少少啊！有前嗰排嘅荷蘭啦，即係有一輪荷蘭又係騎呢噶嘛？ 呢六七年好啲啦， 六七年好翻少少，係啦， 即係有啲失望咯。咁啊，法國又阿巴面殺星啊，都係咁樣。 啊，咁啊，逐到數一數啦，逐到數啦。咁啊 ，A 組啦，咁啊，啱啱就九月即係嚟之前週末週日就整咗幾場啊，咁就其中比利時作客2-0，咁就贏 蘇格蘭。 咁啊，另外就塞爾維亞。1-1和克罗地亚啦，咁啊，而家形势就比利时同克罗地亚就肯定可以起码附加赛噶啦，咁就所以咧，即系嚟紧。即係啱啱嚟緊禮拜三嘅賽事呢就基本上呢組可以完全不理。 呢個禮拜三呢就我冇記錯比利時係冇賽事嘅。 係兩隊都冇賽事。 OK， 咁但比利時其實就可以大家睇一睇啦，因為而家剩返兩場波，咁已經 lead 緊第二名嗰隊5分。 冇錯。 所以下一場贏就一定。 係啦，只要贏咗呢就會係首名出線㗎啦。 咁啊比利時大家都講過好多次講好多年啦，就應該今年呢一班球 員。大熟大用啦。 係應該係會好有機會發揮啦。 係啦，咁啊。 呢一組反而另一邊我其實反而 有幾有趣嘅就係威爾斯同蘇格蘭一擺脱嗰個包尾嘅位置喎，一 唔係咁但係四三至六季都係 唔係其實呢幾隊波唔曳嘅， 其實每隊即係每一個位置都係差一分，其實好近啫， 好近嘅，其實呢幾隊波其實好近嘅啫。 你問呢組超曬班嗰隊就真 係比利時啦， 冇得講啦。 我嘅意思係想表達一下啫，即係英倫三島真係都唔係好好嘅啫。 唔係威爾斯就一向都麻麻地㗎啦， 係咯係咯。 咁但係蘇格蘭就淪落到呢個階段就真係， 即係蘇格蘭銀行係咪出咗事，所以搞到咁？ 係，可能 公投啊，就係公投啊。咁威爾斯就啱啱嗰場就有入選，巴爾入選，但係就冇出到嘅。 咁啊嚟冇出啦。 咁啊話就話有大比根有傷，咁我相信係皇馬夾住佢唔俾佢出啦。我相信。 咁啊都要配合下嘅嚇。好啦，咁啊 B 組啦 ，B 組就啱啱就意大利就一比零贏保加利亞，好緊要呢場波啦。 基本上好明朗。 係啊，咁啊另外就捷克輸咗俾阿美尼亞喎， 即係都搏爆大冷。 呢場 好似主場添喎。 係啊，主場輸咯，輸俾阿美尼亞。 阿美尼亞果然有啊 ，Mkhitaryan 嚇都有啲一定嘅戰力啊。 係冇錯，咁就另外就丹麥就 係 啊，冇錯。咁啊，另外丹麥作客贏馬爾他華贏都好少嘅，贏二比一啫。咁就意大利嗰場波就基拿甸奴就接應呢個簡迪華，呢個咧係全中咧就頂入嘅。 即係呢場係冇咗巴神啊嗰啲， 冇咗㗎， 冇咗幾個㗎嘛，上集係 啊。 星期五講咗， 即係擺四三二一嘅意大利就 係場出翻嘅啦嘛，嗰啲有翻齊。 應該巴迪尼應該得嘅， 係咯，巴神嗰啲有得踢翻。 咁啊，意大利都驚濤駭浪啊！係啊，之前其實我哋上個禮拜五講話，哇，仲要用基拿甸奴，個心都寒一寒， 寒一寒。 同埋因為 佢又得 生性， 我諗咁樣講，真係唔需要擔心，即係 意大利 打， 都係應該出線嘅。 上我唔記得係上次歐洲國家杯最難打嘅就是意大利嗰組，有冇最擔心？佢好似同 你講緊係個外圍賽， 外圍賽嘛。愛爾蘭仲有對唔記得邊隊嘅？我瞓到尾，但係你見到最後都係意大利搞掂。 唔係嘅，其實意大利得過呢啲打到外圍賽， 應該好穩陣， 好穩陣嘅。 即係兩隊都係悶悶地咁啊過關。 佢嗰代有冇好球員都 同埋，反而就佢個第二位咧，即係爭附加賽個位就保加利亞、捷克、亞美尼亞加埋。丹麥呢四隊都係好有機會嘅， 嗰四位只係爭一分。 啊，我諗亞美尼亞最緊要就係啱啱真係贏嗰場係好緊要，即係而家就踩埋佢上去，哇！真係變咗四隊就爭一個。我應該係附加賽個位啦，都相當之大件事啊！呢樣嘢， 我諗睇下剩翻邊個對馬爾他咯。 係啦，咁啊，納納啦，咁啊對馬爾他，丹麥會對馬爾他啦。咁就另外就捷克就會對馬爾他啦。咁就另外就保加利亞又會對馬爾他啦。咁啊即係亞美尼亞，因為咧馬爾他其實就有分嘅喺組裏面就三分，贏嗰隊咧就係呢個亞美尼亞。咁就所以就 反而咧，我自己睇嘅形勢咧，我比比較睇好亞美尼亞或者丹麥高過保加利亞同捷克。 哦，點解咧？ 保加利亞捷克真係差咗好多，同埋保加利亞其實又係頭幾場打得好嘅，但係慢慢跌。 我諗係啲老將真係越嚟越老咧。 不過後冚個勢咧，其實丹麥都唔係咁好啦， 丹麥麻麻地。 亞美尼亞就升咗，真係有少少 flash， 所以我唔排除第二都 爆冷咯。 咁啊，真係 即 爆 嗰個第二位嗰個附加賽，可以睇下啦。 好啊，咁啊，跟住就第 C 組啦。首先就德國就贏呢個奧地利啦，即係大佬就贏細佬，就非常之正常嘅。高魯斯啊、卻奧斯同埋梅拿就入波。 高魯斯真係大鑊。 哦，咁啊，高魯斯好波嘛， 佢啊破紀平咗紀錄。平咗梅拿嘅纪录， 唔系踢紧呢个， 即系而家个轰炸机梅拿纪录， 系即系呢个谢拉梅拿。 咁啊，另外就瑞典就作客，咁就赢咗爱尔兰， 系好关键。 系呢场就罗比坚尼啊，仲先入波啊，仲叫罗比坚尼。咁就另外瑞典咧， 嗰样嘢仲吓死你啊！不，你讲埋先。 瑞典就艾文达。同埋呢個史雲信入波， 安達斯史雲信啊，大佬 係啊，安達斯 係啊， 七歲啦，大佬 老將嚟噶， 要靠佢啊！ 啊，仲有前面艾文達都係老嘅， 曼聯夠教傑斯啦， 係咯， 正選啊！ 咁其實嗰場波咧，真係瑞典輸嗰個波咧，其實個後防真係好曳嘅，真係對愛爾蘭嗰個波，咁就真係前面真係球員解圍唔到。就首先第一件事就後防回傳俾龍門就回傳唔到啦，跟住就堅尼咧就跟住就。 跌低咗，咁然之後咧就瑞典嘅球員想解圍又解圍唔到，咁佢堅尼又起翻身執咗個波就執咗佢入去，即係見到其實瑞典嘅後防真都好論盡嘅，真係講真 的。輸㗎嘛 係咪？係輸㗎，但係瑞典都要照贏，都照贏， 瑞典照贏㗎嘛， 都照贏。即係所以你睇呢組，即係瑞典、奧地利、愛爾蘭，即係瑞典而家14分啦，即係第二位，奧地利、愛爾蘭就11分啦。其實呢三隊波去到附加賽，去到附加賽真係。都好問水， 埋附加賽你真係 呢組應該問水嘅係即係一路都講啦，睇下奧地利有冇得打啦。但係問水嘅係應該奧地利啊，好似因為嚟緊瑞典會 對啱啱輸啊嘛， 係啊係啊，好似同埋嚟緊係瑞典會對奧地利咁係咪啊？ 唔係，我諗首先就睇下有邊啲強隊會對法羅群島啦。咁啊，奧地利就會對法羅群島嘅。咁啊，其他就 今晚就德國對法羅群島啦。 今晚就德國對法羅群島就 唔使睇， 可以不理啦。 我諗係練兵嘅啫。主要係嗰三，即係 主要就奧地利對愛爾蘭呢場啦，呢場比較緊要啲啦。或者奧地利都會集中火力就打呢場都唔出奇嘅。 最好得一隊得一隊啦。 係啊，因為都係呢，就係都係呢三隊就集中爭嗰個附加賽位㗎啦，係嘛？咁就跟住就 相比起我覺得呢一組嗰三隊爭第二又好過啱啱 B 組嗰三隊， 咁 整體實力其實瑞典啊、奧地利、 好啲 愛爾蘭， 即係如果抽到 B 組嗰啲咪發達咯。 係啊，抽 B 組嗰個附加賽，我諗都幾易食。 好 D 組啦，咁就荷蘭啦，就整咗場2-2出嚟喎， 失分啊，首次失分。 其實係執翻一分， 執翻一分亦都 應該咁講， 都係執翻一分。 2-2就摸和咗愛沙尼亞啦， 係啊， 愛沙尼亞入波。那個 咧，我特登我起過去睇，其實佢佢打俄超嘅中游球隊，一個中場球員。咁但係其實佢以往喺國家隊入波咧，入過兩球啫。但係點解今場就入咗兩球？ 入多兩球， 係咯，即係入好。 但 係 佢入嗰兩球都 好靚 啊， 好靚 喎， 係啊，冇乜辦法 投 個波， 真係好有質素嘅。講真，咁但係雲貝斯臨尾又整咗球12碼啦，結果就真係叫死好命啦。 我覺得係愛沙尼亞痛失咗三分， 係啊，都幾慘。咁但係 痛失咗兩分， 但係好。坦白真係愛沙尼亞痛失咗呢兩分就都對佢冇幫助。 但係呢場波我真係愛沙尼亞係踢得好 嘅。 我諗呢周其實就罗马尼亚啦，赢3-0匈牙利啦，系嘛？ 咁啊，个领即系基本上个主动变翻系罗马尼亚啦，系啊。咁啊，相对土耳其又即系而家跌翻到第四，又即系比较危啲啦。 土 耳其大炒完安道尔 嘅，咁啊，应该系要大炒 嘅。 啊，佢安道尔都唔大炒，你真系几时大炒咧？啊，中国都系例外啊。咁啊，另外就去到 E 组啦。 唔系，今晚有一场其实。即系重要关键波嘅 咩？ 罗马尼亚主场对土耳其， 系呢场系好紧要啊！ 今晚系紧要嘅， 系啊，即系对于佢哋嗰个争附加赛啦，系嘛？咁啊，另外去到 E 组啦 ，E 组就瑞士就 吃 哇， 和咗呢个冰岛， 犀利嘅冰岛。 呢场波咧，其实同你讲，咦？有嘢讲， 有嘢讲。 我嗰日礼拜六已经，sorry， 礼拜五已经讲过，即系冰岛系奇怪怪嘅， 发穷光 系发穷光，真系破产之后系特别奇。当年希腊咪好劲嘅，跟住就系一对冰岛。 其实就嗰场波瑞士就 hit 住4-1嚟踢嘅。 系啊， 咁啊，点知临尾咧，呢个效力阿尔克马尔嗰个吉密神就连中3元。 唔系佢入咗第一球先嘅。 啊，唔系4-1，唔系佢入第一球，跟住瑞士就连分4球，跟住就佢追翻3球，呢场波都真系。 哇！呢啲比数好鬼真啊， 即系呢啲比数真系好过瘾啊！真系， 即系如果大家揾到揾翻嚟睇啊，就系冇走步 啊，冇走步啦。咁跟住就其他只就斯洛文尼亚就1-0就赢咗阿尔巴尼亚。唔好睇阿尔巴尼亚好似以前弱女，而家佢嗰个位置第三位嘅，即系有得搏附加赛嘅阿尔巴尼亚，真系唔好讲笑。 冰岛排第， 冰岛都系十， 冰岛都系十分排第四嘅咋？ 呢三队争紧噶，呢三队争一分嘅咋？攞 唔止啊！你斯洛文尼亚都9分咋，都有参赛啊，系塞浦路斯弱啲嘅咋。 我睇好冰岛 啊！ 我睇好冰岛上去打到附加赛。 嗱，我睇到咧，嗱呢队冰岛睇翻啲 作客好过， 唔系即系啲得失球率咧，话啲开大咧，开大真系好紧要，即系入12球就失翻13球俾你嘅，啊真系呢队波真系都好大， 真系就识得阿斯古神嘅啫，真系几个识得 啊，即系今日神，即系可能睇荷甲都会留意下啦，系嘛，咁啊。 F 组咯噃 ，F 组 就要讲葡萄牙咯噃。 葡萄牙又有一场真系都几吓死人嘅赛果， 又好惨。 咁啊，其实就作客赢4-2赢呢个北爱啦。 系啊，冇错， 就唔奇嘅。咁啊，但系竟然咧先落后2-1。 系啊，因为就嗰阵时系阿普斯迪加就 hit 不啦，即系用头撞对手球员咧，咁就先红牌就讲咗出场， 停赛噶啦咁样。 哦，系啊， 即刻停噶啦。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跟住，但系就北爱好衰唔衰咧？就佢 追翻粒嘅，跟住追翻粒， 跟住就跟住咧就即系自己又北外有一个球员就被赶出场， 系啊， 就变咗就十打十之后咧 就 C 朗就嚟加火啦 ，C 朗就两个头槌加一个罚球，咁啊呢个咁世界级嘅球员咧就令到葡萄牙咧就赢4-2， 咁世界级， 因为之后后屘咧就北外就赶多个出场嘅， 系啦， 9-10嘅， 系啦，就打再打少多个，咁啊但系都系嗰句咧10-10就即系对于北外嘅影响就相对比较大啲嘅。 咁啊， 爱尔兰同埋北爱尔兰今轮都系主场，都系先都系输波， 系啊， 系啊，都系输波， 都系先赢后输添。 都系嗰句北爱就真系争啲噶啦，争啲啦。 咁啊， 咁啊，另外啦， 上翻斯啦，俄罗斯嘅4-1， 俄罗斯就系啊，赢卢森堡 上翻榜首啦， 系应其实应该榜首嘅。咁但系 而家仲系葡萄牙榜首嘅， 系啦，冇错， 打 系 啦， 系打多场。 俄罗斯今晚对主场对以色列。 系啦，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就1-1获咗亚塞拜疆，咁啊呢场波其实都有啲爆冷，因为以色列主场都赢唔到亚塞拜疆，都真系有啲真系争少少啊，因为亚塞拜疆得5大分啫嘛，即系而家咁啊，形势嚟讲都系我谂三队啦，以色列、俄罗斯同埋葡萄牙啦，呢三队争嘅啫吓。好，跟住啦就到个 G 组咯，又见到波斯尼亚， 系咪输波？ 波斯尼亚 输咗。 系啦，嗱立先，就啲波斯尼亚咧就输咗俾斯洛伐克，系啦，就呢个比高斯基就射入嘅，咁就话啲纪录就好细，1-0， 系啊， 希腊就1-0，希腊1-0而列支敦士敦嘅，都系输一，都系赢一球，啊真系，唉，即系希腊真系， 呢波真系啊， 好难估佢， 好 估唔到， 睇佢真系好痛， 好痛苦， 但系斯洛伐克赢咗呢场追翻上嚟， 系啊，冇错，咁啊，即系争希腊同埋波斯尼亚就4分啦。 斯洛伐克其实系个势系上紧嘅，不过未去到一个好成熟嘅阶。 但系好坦白讲，希腊就好难输。 咁啊系， 即系佢啲，即系佢啲咁嘅波就好难输嘅，真系。 今晚就斯洛伐克主场对翻波斯尼亚。 哦，系啊，呢场波就系紧要嘅，呢场波 紧要。 即系如果斯洛伐克一系一个唔该，咁就赢波嘅话咧，哇，咁呢三队真系有排搞。 我其实最唔想见到咧就系波克。落咗第二名，因为其实我又几想佢 strike in 嘅。波克咧就试过好多， 上一往已经系啦， 都系上附加赛，结果又俾啲好竞争嘅球队，例如葡萄牙啦，就搞掂。因为呢队波嗰个心理质素真系差，同埋攻强守弱啦。打两回合咧，对住啲老鬼，即系法国啊、葡萄牙啲好蚀底。 睇下波斯尼亚嚟紧，即系如果赛程嚟讲就马立先。 其实佢唔抵啊，波斯尼亚，你睇佢得失球23失4球噶，即系如果以嗰个即系。冠军上嚟讲系一定系凌驾于， 系咯， 因为佢中 呢个希腊嘅， 即系同你希腊入八球， 入八失四， 失四亦一齐得16分，即系 你系正19，你系正4嘅， 咁啊经济效益嚟讲就希腊咁就犀利啲， 但系你真系即系波斯尼亚你。龙门比高域， 比高域都几好 啊 ，OK 啊， 系啊， 即系你系中后场嗰四件真系唔系好识佢。 咁啊，波斯尼亚嚟紧赛程就除咗今晚斯洛伐克比较紧要啦，对列支敦士登应该都赢啩，再咁啊最后一场作客对立陶宛，都应该赢啩。咁啊，希腊就应该即系嚟紧再下咗10月就会对斯洛伐克，我谂斯洛伐克就真系会即系左右到呢一组嘅形势。 咁球第二啦，即系佢赚翻，如果只楼偷到鸡嘅话。 嗯，系啦，好，咁跟住到英格兰个组咯，诶， 阿迪神嘅挚爱啦， 呢个礼拜就先讲啦，即系如果你话作为英格兰等就最好嘅结果啦，最好结果嘅就系 大胜啊， 英格兰赢就正常就系应该， 摩尔多瓦啫， 因为摩尔多瓦赢到4粒，你真系， 点解话最好嘅结果就系因为你望就系要望赛克。 同烏蘭和啊嘛，其實即係你最你要望人哋和先啊嘛。 但係摩爾多話其實失球唔算多，15球啫都係失咗。 哦，咁今次失翻4球 咁。咁啊，如果冇記錯嘅話，而家就英格蘭係上翻 啦，上翻榜首 啦。 英格蘭失球會好啲，因為 失球好少少啦。咁啊，八三就第二啊， 八三因為和咗波蘭啊。 冇錯，係啊，和波蘭 爭啲輸埋㗎。如果唔係波蘭越位， 咁啊，烏克蘭就第三啦，因為就9-0， 唯一嘢扯咗啲得失球數嘅九粒喎。 咁啊，今晚烏克蘭就會主場對英格蘭， 係啦， 係啦，冰天雪地。 係啦，如無意外就應該和嘅話，就會有個外圍賽打嘅， 有個附加賽係嘛？ 附加賽打嘅。 不過我提醒大家一句啦，即係呢個英格蘭咧有個魔咒嘅，就係叫做美四嘅魔咒。1974年英格蘭咧就輸俾波蘭咧，就結果就決賽周入唔到。跟住就 94年啊， 跟住就1994年又係入唔到。跟住呢個時候就2014咯噃。 系 咁啊，究竟入唔入到咧？咁啊，即系呢句真系好难讲。 嗰啲六字嘅魔咒都唔中啦，之前。 哦，咁啊，呢个四字魔咒，我觉得亦都几灵性嘅，因为而家好坦白讲，你而家剩翻嘅比赛，虽然而家英格兰带头，咁但系嚟紧佢对乌克兰啦，即系要睇先，应该系作客乌克兰。 系啊， 跟住咧。英格蘭就好彩，仲有一場主場就對呢個黑山，同埋對波蘭，同埋英格蘭就主場就好啲嘅。好坦白講，即係佢呢個地頭籠嚟嘅，唔係蟲，係地頭籠嚟嘅。咁就所以即係英格蘭，即係大家諗諗咯。 我諗都係保守啲啦，今場望個和啦。我就覺得呢個黑山嘅防守力係真係幾唔錯。 嗯， 係，但係你要睇埋喎，過埋即係可能過埋十。即係一兩嚟緊一兩場之後，即係尾場對主場對波蘭啊嘛，波蘭仲有冇戰意同你砌？ 咁就睇波蘭打成點啦。 呢個就真係要睇之後嘅形勢咯。 因為波蘭就嚟緊，即係今個禮拜對聖馬尼諾就應該3分就冇問題㗎啦。咁你就當佢而家係13分啦。咁啊，跟住仲有兩週，即係兩場嘅賽事，咁就分別對烏克蘭同埋對呢、這個睇先對英格蘭嘅時間，都應該都可以有得播下嘅。 今晚咧就好搞笑嘅，今晚就冇前鋒出噶啦， 系啊，韋碧克冇咗嘛， 史道靈自由傷咗嘛， 系啦，咁啊今晚 用力奇林，力奇林伯， 用力奇林咯， 噶啦， 其實我覺得咧，英格蘭咧，你人腳差啲嘅時候，反而發揮會好啲，因為佢用翻一啲佢最熟悉嘅打法，佢唔再喺度扮啲一流強國咧， 扮 係咯，即係佢唔係用啲。即係佢唔玩，即係佢唔扮啲西班牙、德國啊嗰啲巴西啊嗰啲咁嘅波咧，咁佢就正常化。 啊，你俾我講少少，我想講，其實我覺得用林拔會好多嘅，我唔知㗎，即係我會咁樣覺得，至少一定好過維碧克。你問我嘅係 OK， 同意。 會好賣。 第二個就迪科爾㗎啦，佢要用。 系啦， 系啊， 即系其实我觉得 迪科尔今季应该系未打正选嘅， 未打过， 因为二次用晒苏达到啊嘛， 系啊，冇错，系啊，未打过正选。 你连啊，死啦，阿仙奴一时唔记得，沃克特其实你问我林拔会真系似个正选 嗰个咯。喺国家队好似入过3球定唔知5球嘅，所以你唔好对佢寄望咁。 系啊，所以你俾我拣，佢肯选啊林拔入去嘅时候，咁个弯其实 OK 嘅。 咁啊，讲翻笑料俾大家。 哦，有笑料。 咁啊，英格兰咧就阿卡尔沃加咧就有啲新闻。就是人影到佢咧就其实早排嘅事啦，就系喺英国本土即系本地咧就影到佢去喺一啲 party 入边咧就吸呢、這个吸一啲其实兴奋剂，咁 嗰啲黑色波波 嘅，咁咧就其实嗰啲嘢咧就唔会话对人体一定有害，咁但系咧呢单嘢爆出嚟，即系俾啲小报登咗出嚟咧，咁就 斗啊， 足总都要求佢去道歉，因为呢一样嘢都系有违即系呢个专业球员嘅守则啦，咁样。 哦，兴奋剂嚟嘅。 其实就系笑气啊，嗰样嘢叫 哦 ，OK， 我笑气， 咁啊，我未吸过，唔知咩感受嘅。咁但系咧就即系有嗨嗨地啦。咁啊，听人讲就话咧，吸一下要1.5磅，即系吸。 即係俾錢俾 1.5 磅英鎊吸一下喎，呢啲嘢好搞笑 自在啦。 唔係笑氣，好似香港係咪合法 嘅？佢冇話以呢個㗎， 但係話以呢個嘅， 知係點啦？ 呢個 咁，但係佢就要一道歉啦。 因為我知道香港有啲牙醫即係都會用嘅，都用笑氣㗎嘛，即 係即係鎮痛牙。 咁咪咁就等你剝牙嗰陣時冇痛嗰種感覺啊嘛，係嘛？ 咁啊，但係應該正選會係佢啦，因為隔年莊臣咧就都係傷咗嘅，即係應該照計都要用佢㗎啦，即係即使嚇。 咁啊。咁啊啲人腳就掹水喎、好啦，去到最後一組啦，咁啊西班牙就好正常， 而 且人芬蘭啦，但係法國就好唔正常咁啊，打和咗格魯吉亞，格魯吉亞喎， 搞到我嗰、那個嚇、個客 win 又輸咗。 唔係我諗咁樣講啦，即係當法國同西班牙對賽曬完咗之後咧， 都定咗。 咁然之後西班牙 hit住法國咧，我諗對於法國嘅成場球員嚟講，其實係冇乜心機啦，冇乜心機嘅原因係，即係你下邊係帶得。好緊要噶嘛！ 法國最大嘅問題係冇心機入波啊，因為原來已經連續五場咧就係冇入波。 但 係係啊， 佢係出基奧特啊， 出基奧特。 但佢最但係好得意喎，其實你見翻佢打西班牙嗰兩彎咧， 係 其實佢真係認真打， 揀波踢咯， 佢真係揀波踢過成隊波，即係你又吹佢唔上岸。 法國嗱，即係傳統上就唔係咁嘅，但係啲球員係咁嘅喎，即係啲納斯里嗰啲係好中意咁 嘅。但係即係一去到國家隊就真係又係爭少少嘅。不過就基奧特都有個機會嘅。咁但係就一頂咧，就好似頂得不啱啱俾龍門撳門，又俾龍門接住啦，咁就爭少少，咁就法國都斷估唔會附加賽都冇啩。 第二就好， 我覺得係 震 啊！我覺得係附加賽撞著佢嗰隊都震啊！即係你其實 因為打兩回合咧，法國都係 法國就好穩㗎，防守穩，跟住佢啲球員嘅質素又高咧。 而家教練迪金斯其實佢嗰種波就係 穩陣咯，穩陣咯。 你睇下邊隊跌咗落去撞到佢。 都係法國嘅風格，就好似佢聯賽咁啊，永遠都係細嘅，咁啊都係打防守為主啦，係嘛？咁啊，歐洲嚟講就差唔多咯噃。 咁講少少南美咧， 而家就啱啱我哋睇到南美嗰度啦。咁啊，南美係一個即係傑斯都講過啦，即係又長又隔親，就搞成兩年，搞成兩年嘅呢個咁樣嘅即係外圍賽。咁啊，而家咧就去到 冇入尾聲㗎啦，因為應該剩翻 三週， 部分球隊剩翻三場。咁啊， 首係咩啊？ 即係我要碌都碌好耐，碌到 match 十六。 咁啊，榜首因為由於巴西部分打 啦，冇錯， 主 阿根廷啦。 不過唔緊要㗎，唔一定第一㗎，頭四位，頭四位都可以直接進入呢個咧係決賽周。 點解呢個南美嘅外圍賽咁鬼難捉路呢？就係因為其實就算你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都係一樣。 對於好多嘢都冇分別嘅。例如你係阿根廷嘅話，你只要出到線，你一定係種子㗎啦，咪分組賽。就算你係第二名嘅哥倫比亞過佢頭，咁都唔會有著數。 就算你抽到第五，我覺得都差唔多食硬。 都係一定食硬嘅。 係啊，都應該。 所以其實佢嗰種 format 咧係非常之有利呢班波房。 因為你九隊你出五隊， 係啊， 你真係 出四隊半啦，冇話定五隊嘅， 其實都五隊㗎啦。因為而家亞洲咧，因為其實四隊已經係。 即係亞洲就應該係約旦或者烏茲別克啦， 呢兩隊咁我相信 烏茲別克機會大啲， 南美都 掹水啦，烏茲別克香港都搞唔掂，更何況係南美呢啲？ 即係你對啲烏拉圭啊， 香港好似搞得佢掂㗎嘛？ 香港有地有個神社係排第八㗎嘛？ 係啊，陳少琪啊嘛， 你對啲厄瓜多爾至烏拉圭呢啲， 而家對住而家第四、第五就係厄瓜多爾同埋烏拉圭 啦。 係 啦，烏拉圭就第五位， 打一隊都 KO 到，即係。 烏茲別克啦， 啊，應該烏茲別克就真係濫水啲嘅。 即係如果真係啲即係聽眾，如果真係賭波嘅就唔好搞啦， 冇咗大洋洲啦， 係咯。 大洋洲紐西蘭就會對中北美洲嗰邊，就可能係墨西哥啦。啊， 墨西哥掉咗去中北美洲 第三。 啊，咁啊，不如撳過去睇睇啊！即係 我講翻少少南美先。咁南美咧，其實就而家領先就阿根廷同埋呢個哥倫比亞啦。 冇錯， 原則上咧應該攞多一分就應該出線㗎。 穩陣㗎啦， 好穩陣㗎啦，係啦， 穩健。 因為咁剩翻兩場啫嘛。 係啦，咁今季即係比較失望，即係今屆啦，就係巴拉圭，即係其實已經好多年都。都系連續入世界盃咧，就應該好有可能就應該會 miss 收啦。 巴拿馬就即係唔係 sorry 呢個巴拉圭就真係掹啲啦。 而家尾二啦，因為初段打得非常之差，咁啊而家數字上應該仲未出局嘅，但係應該都冇乜可能。 係啦，即係。 即係危險啲。而家講翻中北美洲嗰邊啦， 哥斯達黎加第一喎。 唔係哥斯達黎加第一就唔係，其實都幾正常㗎。 其實唔係美國就係墨西哥就係哥斯達黎加。 因為哥斯達黎加其實好多時都入呢個決賽周嘅。咁啊，但係奇怪就洪都拉斯咧，就而家就贏第三位。 即係嗰年嚟打呢個咩啊？打 蘇亞蘇咯， 係咯，嚟咗蘇亞蘇。 係啊，咁啊，因為啱啱嗰個禮拜就作客墨西哥，居然都贏到2-1嘅。 哇！ 啊，真係墨西哥真係大鑊。咁就另外咧，其實之前咧，即係而家見到巴拿馬咧，其實都好同墨西哥都好近嘅，都係爭一分嘅咋。 咁就 即係你話你墨西哥究竟保唔保到前四咧，都仲要再睇㗎。 仲要打多幾多場？ 再仲打多三場嘅，應該就咁。但係你大佬巴拿馬而家都係距離爭一分啫噃，大佬。嗱，墨西哥今年似乎即係個攻擊能力好曳， 係底喎。 係近幾年大家都少咗一啲墨西哥，即係過去歐洲揾食嘅球員。 卡洛斯維納， 卡洛斯維納咯，小豆咯， 小豆咯，但係好前鋒嚟嘅喎。 其實就少，嗱，我覺得真係少咗，反而係中場，因為以往咧出幾多進攻中場嘅， 係啊， 馬昆斯啊嗰啲咯。 咁但係呢排啊真係冇乜喎。 因為墨西哥而家就唔即係打七場波啦，就和咗五場。 係喎。 啊！呢樣真係我覺得都幾傑啊！真係作為呢、這個即係強隊嚟講， 和隊啊！ 啊！即係一味好似以前國際米蘭咁十幾場和咁樣咁啊死啦！真係咁啊！如果紅即係我諗呢三隊啦，紅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馬啦，即係爭嗰個即係爭兩個叫做。一度出線，一個就要打呢、這個對紐西蘭。 紐西蘭 好坦白，你對紐西蘭亦都 應該都食硬。 我唔可以咁講。紐西蘭大家唔好忘記，啱啱之前嘅世界盃決賽周嘅比賽係一場都冇輸過之下出局㗎，即係唔可以睇小紐西蘭呢隊波㗎。 不過墨西哥呢啲又好穩嘅喎。 唔知啦，我覺得今年個 嘢矮仔對高佬喎， 好矮仔有計啊。係 啦， 但我覺得今年呢隊波真係唔係好對。 慢慢地啊，今年 嘅 墨西哥， 好似真系比想象中曳嘅，真系。 我想问下美国点啊？ 美国咪第二位咯， 第二 咯，十三位都三分应该稳阵。 因为啱啱输咗俾哥斯达黎加嘛， 唔紧要啦，应该。 即系你见到哥斯达黎加有啲森莫拉啊、祖尔金宝啊呢啲，即系大家都所熟。 系啦，祖尔金宝，我想问下，咪仲系阿仙奴嘅，定系 睇下先？ 仲系阿仙奴嘅， 好似仲系阿仙奴嘅，系啦。咁啊，所以 美国啊，提一提啦，教练系。奇連市民啦， 係啊，奇連市民啦，係嘛？咁就 我成日覺得啲好邪，實係去到決賽周咧，實抽到你德國㗎，即係美國咧，成有啲咁嘅例子嘅。 美國，但係美國呢啲通常都係睇下算。 咁啊，睇下算㗎啦。 係啦，都唔係佢主流。 美國通常入到決賽周咧，一係咧就睇下佢會抽啲伊拉克啊、伊朗嗰啲啦。 哦，呢啲哇，呢啲國際關係啊， 就好似頭先 阿 Jacky 出嚟。 好啦，咁啊，最後講少少非洲啊，因為咧有幾隊波咧，有幾隊強隊咧就出咗局嘅。即係最後之後，第一個叫特尼西亞， 哦、 因為原本特尼西亞咧就響即係啱啱之前嗰周賽事咧，仲係第一位嘅，咁啊但係咧啱啱就輸咗俾嗰隊叫佛德。国嘅球队，咁所以佛德国咧就应该系一队 岛国嚟， 呢个地方系应该 葡萄牙 嘅 殖民地， 殖民地嚟嘅。 咁咧有个好出名嘅球员咧就系出生自嗰度嘅，就系兰尼啦。 哦，兰尼，哦，咁啊，因为嗰最后就作客特尼西亚都少输波嘅， 系 咁啊，咁啊，结果啊特尼西亚就咁样就出局， 系 啊，咁就另 埃及 嗰队系咩啊？ 咁另外就埃及就顺利啦。其实就已经定晒噶啦，即系最后嗰十队，咁啊十队咧就会分即系。即係兩隊對戰啦，咁啊出五隊咧，咁就係呢個最後嗰個出線嗰五隊。 亞洲嗰個十強賽咁樣啦。 唔係，係淘汰賽。 淘汰賽。 淘汰賽。 不過咩㗎？不過即係要咁樣講，非洲嗰邊其實唔同過去㗎啦，變咗天㗎啦。即係傳統嘅就係喀麥隆同埋尼日利亞啦。基本上而家嘅係 科特迪 亞同埋 加納 㗎啦，即係呢兩隊。 我數下邊幾隊啦。 我覺得都有啲。 唔係，我數下邊幾隊啦。第一件事就南非就出局。咁就输咗俾埃塞俄比亚，系啦，埃塞俄比亚出线啦。 我认识就系 地方， 哎呀，而家唔同噶啦，哎，而家唔同噶啦，大佬。 非洲都要开始认识下啲地理位置。 系啊，另外就佛德国啦，头先讲咗啦，象牙海岸啦，咁仲有加纳啦，布基纳法索啦， 呢两个都唔错噶。 系啊，另外就利日利亚啦、埃及啦、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同埋塞内加尔咧，就出线去到即系。 另外一個階段，即係最後階段咧，就係分即係五辯咁就打呢個咧淘汰賽。 未抽， 未抽嘅，未抽嘅。咁就所以就我諗有啲強 淘汰賽最後出出幾隊？ 出五隊咯，五隊係啦，非洲就係出五隊噶嘛。 第一隊摩納哥係 摩納哥就出局， 摩納哥出局， 因為就象牙海岸啊嘛，同再象牙海岸同 北非球隊唔知咪搞呢個茉莉花啊嗰啲咧，即係都相對都比較危差啲啲。 唔係埃及利亞，埃及都有係特尼西亞爭啲啫。系啊，咁就强队嚟讲就比较失望，就系、是、 其实有两队 摩洛哥咯， 摩洛哥啦，咁同埋即系多蒙特球员啊，奥巴美扬嗰个国家队就加逢咧，咁都出 加逢都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呢即系非洲个 J 组其实都几死亡嘅，讲真就塞内加尔、乌干达、安哥拉、利比利亚，其实呢几队都实力都 OK 嘅，咁啊但系塞内加尔就赢咗啦。 塞内加尔早十年就好强嘅， 最嗰届。系咯， 嗰届啦， 嗰届 有迪奥夫嗰阵咯， 嗰届啦，系三件三支箭啊嘛。 好啦，咁就哇讲下讲下，全世界即系我哋嗰个世界杯外围赛都数过晒啦。咁咧就我谂， 我问多少师兄， 好啊， 亚洲区亚洲区就定咗落嚟嘅， 定咗噶啦， 日本、 日本、南韩、伊朗、 伊朗、澳洲、 澳洲， 中国去咗边啊？ 中国， 哎呀， 咁然，诶，唔好讲中国啦，嗱，嗱，一亿亚洲仲， 你又伤害咗两国之间， 哦，对唔住， 亚洲仲有一个位嘅，咁就约旦同埋乌兹别克就争紧，第一回合就咧乌兹别克就打和一比一就攞到个作客入球，咁咧就而家就即系嚟紧就会主场乌兹别克咧，咁就系啊乌兹别克主场咧就会对约旦，咁就 今晚打， 诶，应该， 我记得乌兹别克今晚有场重要赛事对约旦， 系约旦系咯，就系 对完就再对。 就再对呢个 南美洲第三咩？系咪南美洲？ 应该系中北美。 中北美， 中北美， 美嘅中北美最尾个席位 系啦，就系唔知系墨西哥啊、巴拿马定洪都拉斯嘅。 系啦，所以有四个半嘅一路。 咁啊，咁所以乌兹别克就应该机会大啲嘅，即系因为始终有个作客入球，同埋而家去翻主场。咁但系都系句啦，乌兹别克香港都赢唔到啊！真系 讲真一样嘢啊！日本呢个小日本都入到入到围嘅。 日本系亚洲仲小日本，亚洲第一噶咯。 我哋嘅伟大嘅祖国去咗边啊？啱唔啱先啊？ 十强赛唔见咗。 喂，而家好似喂，有个消息就系原来有乌兹别克已经打对紧呢个约旦，咁领先一比零嘅，咁啊上半场打十五分钟。 系好啦，咁就 喺讲唔系喎，一比一， 一比一， 啱啱又一比一啦， 三十五分钟嘅时候追翻。 哦，咁啊见啦，咁啊个作客入球抵消咗。咁啊，真係有排搞啦啊！咁啊，順便講講啦，其實即係除咗我哋呢度世界盃外圍賽之外咧，就係香港今晚就有場嘅，咁啊對新加坡嘅呢個友誼賽啦。比數啱啱咧係一好似一比零係嘛？幾多比？ 一比零啊！ 我蘇花睇住一比零嘅 完場啦， 哦完埋場咁就 一比零啊！ 有白鶴咧就入波嘅，唔係雀仔嚟㗎，係個人嚟㗎，係咁就恭喜香港隊啦，係嘛？咁啊，即係嚟緊啦，即係除咗有呢個上下半場嘅 hot ball song 之外咧，今晚即係繼續有 bonus track 喎，就咁啊，大家留意下 bonus track 之前有首歌嘅，咁啊首歌咧大家 唔係我唱噶嘛， 唔係你唱噶，啊但係嗰個歌聲嘅程度咧，都同阿慈生都不相伯仲嘅， 都係咁有熱情啊，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留意下啦嚇， 補充多少， 我有啲冒汗啊， 補充多少少啦，頭先慈生問中國喺邊咧 ，OK， 十強賽出一個咯， 係啊，但係有賽連贏第二場， 係啊。 咁啊，贏咗贏咗鬼用咩？ 贏到馬來西亞啦！ 哦，啱啱對完新加坡贏六比一， 跟住二比零啊，二比零贏， 有鬼用咩？有錯？ 喂，中國，我想提下咧，啱啱全運會嗰場遼寧對北京咧，咪有場好世紀烏龍波嘅？ 哦， 大家有冇睇過？ 不過全運會好多 嗰球，先係倒掛太 Q， 之後個波有少少倒勢，再又俾另一個球員撩一撩，個龍門咧，其實就可以捉得住個波，但唔知點解嗌慢半拍嘅碌咗。 唉，全運會怪事連篇啊，真係唔好講啦。唉， 總之就無啦啦輸咗球。 唉，仲有全運會真係唔好講。好，總之就個波桑今晚就係咁先嚇。 Bonus track 啊，仲有 係啊，仲有 bonus track 啊，師兄本都不記。好，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喎。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